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国传媒大学近日发布2018年艺术类本科招生简章，传媒大学今年艺术类本科共计划招生703人，不设立分省计划，其中备受关注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招生100人，表演专业招生26人。据介绍，传媒大学艺术类测试将从2月23号开始。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不光有越来越多的北京观众去天津看演出，天津的知名院团也常来北京献艺。本月14号，天津歌舞剧院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为首都的观众带来《金韵迎春》2018新春音乐会，妖红、王泽南等歌唱家将登台。从本月20号开始，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李尔王》将登台亮相。《李尔王》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他以一部《帝王的毁灭史》刻画了权力和欲望下人性的挣扎。国家大剧院版本的《李尔王》由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执导，著名演员濮存昕主演。百老汇女子打击乐音乐会《木兰》正在售票当中，演出将于3月18号登陆北京剧院。中国三大男高音戴玉强、莫华伦、魏松将于本月31号在北展剧场举办中国三大男高音新春音乐会。再来关注一组图书资讯。周大新的小说《天黑得很慢》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采用拟纪实的手法，用讲故事的方式关注老龄社会的相关问题。新书《老爷子朱旭》近日发布。朱旭今年88岁，是北京人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这本书的作者是朱旭的妻子，已故的北京人艺演员宋凤仪女士。书中记录了朱旭的演艺生涯。时隔15年，鲁豫最新力作《偶遇》问世。《偶遇》打破了鲁豫对自己的两个承诺，不再出书和不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鲁豫说，这本书与其说是劝慰他人，不如说是自我疗愈。书中精选了鲁豫与读者的69封信件往来，所涉及的问题大多是年轻人最关注、最普遍、最困惑的问题。再为大家介绍一本绘本，名字叫《鼠族》。漫画展现了鼠族在血腥屠杀之后的温情家庭片段，能让读者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永不消逝的爱。最后为您推荐一本科普读物，海明威的猫，基因是如何运作的。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广播公司科学节目主持人、剑桥大学的遗传学博士阿尼。他走访了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基因科学研究者与前沿科学家，通过口语化的交流和深入浅出的日常生活案例，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基因科学最奇妙也最深邃的地方。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下午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1.6度，比昨天又有降低。入夜之后晴空微风的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所以预计明天早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可能会再创今冬的气温新低。天气非常寒冷，明天早晨上班上学的朋友务必早穿上厚实温暖的衣服，加强防寒保暖。明天白天阳光比较充足，气温开始回升，预计下午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度以下，终于可以回到冰点以上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瑜。 嗯，那接下来我们节目一开始，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演艺江湖由曲音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特约播出，1月14号晚上7点半，请大家关注在天津大剧院上演的曲音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戏曲艺术家叶绍兰、古文乐、杨乃鹏、孟广禄、王蓉蓉、王冠丽、王红玲、王英慧、惠敏丽以及北京京剧院倾情携手上演罗成教官、花为媒、红阳洞、锁五龙、状元梅、杜十娘、幽灵颂、清风亭、蝴蝶杯等经典选段。购票电话02283882000 02283882000，关注天津大剧院微信购票。当然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会继续带着大家去看剧。天津大剧院重磅奉献的开年戏曲盛宴曲音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邀请您到天津来体验中华戏曲文化瑰宝的独特魅力。像刚才我们说了，叶绍兰、古文乐、杨乃鹏、孟广禄、王蓉蓉等都鼎力加盟了，拿出了这个拿手曲目，为天津大剧院新春戏曲群英会拉开了绚丽的帷幕啊。那梨园群贤聚金门，龙凤呈祥唱新春，京剧评剧何伟梆子，戏迷们的新春听戏最佳之选。天津大剧院还为北京戏迷安排了大巴车，共同感受魅力天津文化之旅。那我们的节目也会招募幸运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天津大剧院，咱们一起看戏去啊。当然我们节目还是有奖品提供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天津大剧院提供的1月14号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的门票4张，超强的演出阵容，去天津大剧院开启中华戏曲文化精髓之旅。1月14号天津大剧院等待您的加入。 当然跟大家说，怎么才能拿到我们的票和跟着我们一起去看剧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是艺术的艺，会是开会的会，数字876啊，这个公众号，然后您关注它，在这个后台发送自己的姓名和电话以及想要这个观剧的意愿，我们就能够找到您了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两条资讯。由古德昭执导、陈奕迅、李荣浩、李一桐主演的喜剧动作电影卧底巨星今天下午举办巨星的诞生首映礼。卧底巨星讲述了主人公动作巨星袁豹涉嫌一起案件，而依靠拍明星八卦为生的私家侦探铁柱误打误撞成了卧底，深入袁豹新片剧组调查真相的故事。片中饰演袁豹的陈奕迅现场啊介绍了自己饰演这个角色的一些感触，并且幽默地表示片中自己的身手很像成龙大哥。来，我们一起听一听陈奕迅发回来的这个录音报道。 大家下午好，我是饰演袁豹的陈奕迅。大家好，拍这个剧本来想就是逗大家开心的一个戏，但是真的看得出导演的用心，讲一个巨星背后的一些一个缺口。这个巨星其实他已经快要过气了，心里的缺口，我没办法把身材可以变成李小龙这样国际舞蹈巨星的，就比较靠近成龙大哥。 了解完了电影之后，还想跟大家介绍一部电视剧，古装传奇剧《琅琊榜之风起长林》正在北京卫视周播剧场热播当中。这部剧也将从明天开始登陆北京卫视日播剧场，每天2集连播。其实作为大家非常熟悉的《琅琊榜》的续篇，这部剧讲的依然是家国情怀和权谋诡谲。最近《风起长林》的主演吴昊辰、邢明山也走进了西长安街街道，跟观众一起分享了戏内外的感悟。 曾经出演过《重案六组》和《白眉大侠》等多个正面角色的演员邢明山，这次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反派角色段同舟。邢明山也在现场说，人生应该多一些挑战，我们来听听他具体是怎么说的。 不是我一脸正气啊，正面形象演的比较多。其实作为演员来说呢，还是希望去挑战一下跟你本身的人的这个气质啊、形象有区别的。导演希望我能来演这个段同舟这个人物，我也是全身心的投入。段同舟这个人物定位是鬼域暗火，这个人非常神秘，就是他的人物个性来说，他有一身非常好的功夫，就他的掌风特别厉害，来去无影。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 ，FM 87.6，演绎群英会。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电影，而且这部电影即将会在明天晚上上映。如果各位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演艺群会876，您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么关注了之后，明天上映的这部电影叫《大寒》啊，相关的一些奖品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送出，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关注。那今天晚上我们也是非常有幸请来了大韩剧组的几位主创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访谈当中。我们首先欢迎一下本部电影的导演张月平张导，欢迎您张导。 你好。 哎，欢迎。 是我们还要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也是参演了电影的其中的演员之一，同样也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中国慰安妇问题民间调查人张双兵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张老师你好。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您，欢迎您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本部剧当中的年轻大逆的扮演者许巍，欢迎您许巍。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哎，欢迎您啊。其实可能大家听到这部电影名字叫大寒，然后呢很多人会想要首先关注的是我们这部电影关注的是什么，为什么张双兵老师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啊。这个张导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大寒呢，他是一个就是以张双兵老师这个30多年的一个心路过程、完了是创作而成的一个电影。张双兵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就是在山西，山西盂县呢，就是西盘乡，就是阳泉村的一个普通的乡村小学老师。这个就是35、36年前嘛，他就是一次家访呢，完了他偶然知道了这个就是慰安妇有过慰安妇经历的幸存的老人的这样一个事儿，所以他从那会儿开始就踏上了这样一个漫长的路。35年他寻找了127个有过这个经有过这样慰安妇经历的老人，但是他同时呢就是随着老人的老去，他已经送走了126个了、现在唯一幸存的就一位老人了，今年96岁了。所以大寒呢，我想呢就是张老师这样一个心路，我们把这个大寒地，其实大寒呢我觉得还是今年一个进了贺岁档了。其实在我们就是在我的心里来说，大寒应该是一个放得下的电影。因为我们并没有说是过度的消费那段苦难和屈辱。更多意义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老人们含在心里的这些苦难呢，像一块冰疙瘩一样。就是这个70年80年过去了，其实我们更能够感动和更能够感到的是这些老人们用自己的体温在慢慢融化着它。其实最终呢喊出来还是大春了，春天到了。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化冰也好还是放下的也好啊。其实我觉得电影大寒呢它这个主题 视角还是在这个方面。 哦，其实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部电影可能是把视角对准的是慰安妇的那个他们的生活或者是那段历史。刚才听您介绍好像是会更多的把视角也同时关注到了张老师他对这件事情的一些关注和经历。 对， 是这意思吗？ 是。 其实静瑜好像说那个看张老师也很 面熟 是吧。 其实提到慰安妇题材哈，包括咱们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大寒，很多人听到之后会立马想起来另外一部之前也取得过比较好成绩的艺术片22。张老师在这部影片当中也有出现，但因为那个题材是一个纪录片，所以它是真实还原了张老师当时去走访啊的一些过程。那这次咱们是一个电影的形式来拍摄，所以就更加的把故事点着重在张老师的本身了是吗？ 对，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啊，既然张老师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也是特别想要听一听，听他亲口给我们讲一讲他这些年其实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刚才我们在外面聊天的时候说，张老师您第一次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时候您多大？ 那时候我29岁。 您今年是？ 今年65岁。 65岁，从29岁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 36年了。36年了， 那就是也是一个 那时候也是 年轻后生， 哎呦， 现在已经白发苍苍了。 哎呦，张老师刚才一下子 摸了 自己一下头发。如果大家这个看一下我们视频的话，能够看到现在真的是张老师这个脸上岁月这个雕刻的痕迹非常的明显。张老师跟我说一说，当年你到底就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去一下子关注到这个群体啊？ 其实当年也是一种偶然的机会吧，一个那是1982年的秋天。我在那个高专学校任教师的时候，一次家访活动中看到那个后东汪老人啊，生活的非常艰难 啊。有一位老人啊， 对对，就是说呢，他人们给他的那个绰号叫盖山西，也就是山西比较漂亮的女人。 但 是山西方言呢，就是他盖。 哦，盖山西 盖所有的， 就是说他的这个漂亮叫美国山西啊。 结果再看他的丈夫是一个非常丑的男人。说到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没有鼻子。你说没有一个鼻子的男人，他是适合丑。这个鼻子呢，就也是当时那个战争阶段有个那个也是细菌战梅毒，把那个鼻子烂掉了，烂掉个神窟窿。没有窟窿， 日本的细菌毒。 没有鼻子的窟窿，那说话也说不完全，也听不懂。这个非常丑陋，就这样一个盖山西的美人，嫁给这样一个非常丑陋的男人，可想而知，在我的心灵里头啊，有个非常大的触动。他因为我现在人们了解到后东啊，原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有一双子女的家庭，有自己的丈夫。结果被日本兵抓到日本据点回来以后，被丈夫抛弃了 啊， 儿女儿也饿死了，儿子也让丈夫就是说跟着丈夫走了，只剩下他一个，只好就嫁了这样一个没有鼻子的丑陋的男人，过了他的一生。所以说对我来说心情非说不出来这种滋味。从这时候开始，我就介入了这个调查，就是现为这些心灵身体受到严重这个苦难这些女人，找日本政府给他们个公道，给他们个说法。 然后就从这位老人开始触动了您，以后您就开始去寻找有同样经历和遭遇的这些老人。 对， 您一共找了多少人？ 一共找了127位。 127位。 对， 然后这些人都生活在什么地方？就离得近吗？还是说您全国各地都找啊？ 这个就山西的比较多，河北有几位。就是其实呢范围也不是很大，也就只有4个乡镇，6个跳炮楼，这样的一个范围。 大部分就是他的家乡。 啊，大部分台前腔、那这些人好找吗？因为你必定要去问人家说，你不能去问人家说您是慰安妇吧，您是对吧，好找吗？他们 对这个说起来也好找，因为在那个九十年代这些人大部分才在60岁，和他同龄的这些经过战争的男人或者女人都知道自己村子里哪位女人被日本兵抓进过炮楼，这个都知道，人人都知道。你只要进村子问一下老人，老人们会指给你。问题就在于找到他本人的时候，他不愿意承认这段历史，他其实他心里非常痛苦，想把这一段历史 忘掉， 说出来，心里也许会好一点。但是他又不敢说。鉴于这种情况，子女也当然子女也不让他说，所以这种情况他不说的多。其实呢，好知道，但是难调查。 其实就是找到一个之后，再牵连出另一个，然后越来越多会发现 当地老百姓 对， 就称这些老人们是炮楼里的女人。 哦，因为他们都曾经被抓入过炮楼里啊。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许巍，你在这个电影当中扮演的角色就是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这个角色呢，其实你说它有原型吧，它是很多个人就是人物 老人身上的一个， 对，成为了这个大妮儿。因为在拍摄之前我也跟导演聊过，就刚刚张老师说的那个盖山西，其实大妮儿身上也有他的影子。然后我们在走访的过程中有去看过那个张仙兔老人和那个曹黑毛老人，然后就是身上都有他们的影子。 这两位老人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吗？能给我们说一说。 张仙兔老人我记得那天特别清晰的是，他说他是被抓进去的时候是15岁。然后包括那天去的时候，我们的副导演跟他说，张老师跟他说那个这几个孩子是，带过来给你看看，要演你们年轻的时候，你看像不像？那个老人直接当时就说，怎么可能像啊？就不可能，我们那时候受的苦就太苦了，这孩子怎么能像我们？不能。 啊，哎呦，导演，您当时是也是就是跟着去走访了很多的这些老人是吧？ 因为这个，我原来跟张老师这个东西，我曾经拍一纪录片。其实我真正做电影，就是这个院线电影《大喊》，这是第一次。其实想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跟他一路走来的时候，我从想找一个方式，就是拍电影，来我表达的一种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喊》呢，就是让人们要知道，有一个张双斌。他觉得感动我，让我去震撼的时候，虽然是在这三多年历程当中，尤其更重要的是16年，领着16个老太太去日本，跟日本打了整整16年的官司。这个是让我特别让我去能够触动我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家呢，就是民间历史上的是第一次。 那张老师跟我们先简单讲讲您去日本打官司的一些经历吧。 您是从哪一年开始去到日本打官司的啊？ 从1982年开始调查以后，到1992年开始经预备准备和律师谈这个诉讼日本政府的这种法律条文和协议书，到1995年正式起诉开庭。这个诉讼，对，到2007年的4月份，被日本法庭 终审判决 啊，判决的，结果就是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实际上是败诉。 为什么？ 他说是日本法庭的理由是，第一，个人不得起诉国家政府，第二，已经过时效。从这个方面讲，日本侵华战争从31年开始到1945年，1945年以后，我们两国 根本上没有来完。 嗯， 我想问你要这个赔偿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你这个时效问题就是一个推脱历史责任的一种谎言。 对啊， 个人不得起诉国家政府，你是日本的政府派你的警队来到中国，对这些受害者老人进行欺诈凌辱窃报。 嗯，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说国家不让你的警队来欺负中国人民，这个时候中国受害者向你索赔的时候，你反倒回来说我们中国人民不能起诉你国家政府，太荒唐了， 对， 太霸道了， 对， 还 太荒唐了。我觉得最说的，他说的是时效是多少年？20年。 20年。 过了20年就不能起诉了。我们的这些受害者还活生生的在这儿。我问你，这20年你是怎么得出来的？对吧？你凭什么得出一个过了20年我就不能追究你了？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哎。就是说来确实是，那我其实我们这些事情啊，就是就像可能我们张导在拍这部电影当中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大家可以在电影当中去看。那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当年您在去开始调查的时候，您有想过我要为他们做什么？您就一开始就想要为他们打官司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一开始就先打官司。一开始我只是看见这些老人可怜， 嗯， 给他们能做一些善事，比如说经济上和生活上给他们一点补助。 嗯， 那时候我是个民办教师，工资虽然低，但是我也那时候钱比较值钱，3块、5块、10块、8块，也给点资助。比如说那时候和村里关系比较好，和村里的这些领导给见见情面，给他们一点救助啊帮助呀、像是这样的。后来一步步的调查了这么多，然后呢他们这个生活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后来我才想到和日本政府 打官司， 起诉打官司， 给他们一个公道。 其实咱们这个官司打了16年的时间，虽然说最终是这么一个让大家觉得没有办法理解的结果，但其实通过这16年的官司，也让更多，包括是更多的社会舆论来关注到这一个事件。其实也算是间接层面的达到了张老师最初的这个想法，就是去帮助他们。 对。 那在这个打官司过程当中，16年的时间，有没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呢？ 对。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1993年我记得是和日本律师第一次在北京见面的时候，就是签订这个协议书的时候，日本律师呢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说可以打这个官司，一定可以赢，一定可以给这些受害者一定的这个 补偿， 日本政府给予道歉赔偿， 公开道歉 啊，公开道歉。后来一步一步的就 没有，就是他们一开始信誓旦旦的， 对， 然后后来就也没有兑现自己当初， 没有兑现不了，他们也实际上就是已经进到这个离期了。你有一个数字可以这样说明，一开始的时候，日本的东京的、大阪的、京都的，还有神奈川的，好几个地方的律师加起来为慰安妇索赔的有200多个律师。到了2007年以后，逐步的减少，逐步减少，现在坚持的就有5位律师了。 200多位， 从200多位减到五位。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费用是谁来出？ 说起来这个很惭愧，和日本政府交板，和日本政府打这个官司。从各个方面讲，差旅费啊、诉讼费啊，和乃至于这些受害者这些错过的这些完全都是日本的律师团或日本的资源会 来出的， 所以来资助我们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看问题啊，确实是在日本也是有一群有良知的人，他们也是在为这件事情在。 尽着自己的努力， 对， 对吧？ 对， 那这样我们看一下时间，马上要进广告了。然后呢，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我们请来的是电影《大韩》的剧组，而且我们把这个导演还有剧中的这个张双斌老师以及许巍请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明天晚上，其实从今天就已经可以买票了， 对，《 大韩》就马上要上映了。我们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去支持这部《大韩》。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iracle 超口碑爆笑舞台剧《贼在囧途》升级来袭，意外频发，危机四伏，囧贼依旧，搞笑加码，引人入胜的情节加上超乎想象的喜剧效果。1月17号到2月3号，北京西区剧场，让你不笑不归。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为大家诚意推荐这部爆笑舞台喜剧。在一段荒唐搞笑的故事里，看一群小人物对信任、对情感的另类解读，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无可奈何与真情实意，让你笑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幼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榜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演艺群会节目当中，我是大帅。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瑜。 嗯，同样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晚上听节目的话，您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由天津大剧院提供的1月14号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门票4张，超强演出阵容，去天津大剧院，开启中华戏曲文化精髓之旅。1月14号，天津大剧院等待您的加入。另外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艺术的艺，开会的会，然后演艺群会876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晚上聊到的这部电影的一些相关的礼物，我们也是会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放到大家的手中，大家不要忘了关注一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把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欢迎一下电影《大韩》的导演张月冰张导，欢迎您，张导。张月平张导好，欢迎您， 听众们好。 是，我们要再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慰安妇问题民间调查人张双斌老师，张老师欢迎您。 嗯，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张老师。那还要欢迎一下本部电影的主演之一许巍，你好许巍。 你好主持人，听众们好。 嗯，其实我们今天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相信通过张老师的讲述，大家对于这部电影所要表现的内容，包括张导给我们大家简述了以后，对于大家这部电影要表现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了啊。所以我们想要再继续去聊一聊这个电影一些 想深入挖掘一下这个电影背后的故事。 背后的故事。 其实像这个慰安妇问题，这几年来是有很多的影视剧还有影视作品的题材在关注的，包括像刚刚张老师讲打了这16年的官司，让各界都去关注，包括像之前的时候一部纪录片的电影22，其实有很多人一开始说导演说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去电影院去看，我本来想的是拍这部纪录片如果能赚点钱我就捐给慰安妇的老人，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最后影片的票房很高，所以他在想说如何再计划一下把这笔钱妥善的能够交给慰安妇以及他们的子女们，保障他们的这个生活。那咱们是作为一个电影的题材，张导能简单跟我们讲讲说这个电影的利益，包括您也提到您之前是做纪录片的， 对， 就这种拍摄手法还有利益方面，包括整个影片的设置结构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首先呢，就是我在拍这个电影的想法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这个，我这个里面的这个张老师这个心路，必须他自己本色出演。 哦，张老师亲自参与到电影的演出当中。 所以在我看来以后，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再一个，我觉得在我心目中，像张老师他能把127个那种兵疙瘩装在心里。又送走126个，这样一个又带领着16个老太太，小脚老太太那时候去日本打官司，这样的一种心路，以至于后来以后官司败诉以后啊，张老师更多意义上这就是要抽开时间去老人经常要看，因为什么呢，他想的就是在老人们生命最后的时候能让他们装上一道温暖走。所以说我觉得这样一个心路他不是能演出来的。其实我觉得现在追大喊来说，它也不是我找来的剧本，也不是我写的剧本，其实这就是我跟张老师这么多年的生活。它原本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张老师他预想的就是他，我觉得一定是要给我特别出演，这个帮我做了很多的工作。其实大喊来说吧，就是我想呢，过去的这种苦难和屈辱，80年过去了，其实呢，我想呢，就是张老师一种心路给我的很多的启发，就是我们不会再纠结，不会再纠结那段历史的什么什么仇啊、什么恨啊之类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态度，其实是我们一个态度啊。所以说，我觉得，大韩。在记录和剧情之间的一种结合，因为剧情里面它又需要我要表达的一些，需要我表达的一些，像这个刚才说到像那个这个主人公大妮儿这个原型呢，是有好几个这样一个真实故事老人，他们来去结合在一块创造的这么样一个角色，所以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他是真的从那个。他们是善良的，善良的，以至于那苦难80年的以后，像兵疙瘩一样，像一个阴影一样，一直伴随着他们在走，其实更多意义上，你像22吧，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些老人们最后那种淡淡的，那种迟疑的目光，还有什么？其实他们是受过大难，受过大难的人，其实受过大难的人，他不会咆哮。所以在电影大喊里面更多的意义上在这个层面上我是克制的，其实最后完了以后我说现在嘛就是作为当今的中国，我们走到当今的中国，其实我们真的无论从文化无论什么都在往自信上走，而且我们现在又是在构建一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其实构建名人共同体，像习总书记今年元旦献词的时候就是铭记历史，起源和平。 就我们并没有在消费这段苦难，但是我们需要把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展现给大家。 对，像大寒的结尾，就是大春了。 大寒过去，春天就要来了。 这就是他们把所有的苦难融化掉以后，走在春天的路上。告诉所有的人，天暖和了，大春了。 对，但是就像您这个，就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您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大寒？可能期待春天，或者是我们说真正融化自己内心的寒冰是一个含义。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含义呢？ 我大寒呢，就是原来想的就是因为大寒24个节气， 是我们就是是一个生命的轮回。 嗯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我娶到大寒的时候是一个24个节气里面最后的一个节气， 嗯， 而且是一最寒冷的一个节气。 嗯， 其实我每到这个时候在期待这个立春大地复苏的时候，我们总要放下它很多东西，我们才可以向着春天迈进。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电影大寒呢，就是在冬天的，我们冬天最寒冷的时候， 嗯， 我们要放下很多， 嗯， 期待着春天。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嗯， 那么24个节气第一个节气， 嗯， 就是立春 啊。 其实整个篇幅就是最后，我觉得最后一个大妮儿穿上她曾经憧憬最幸福的嫁到桃源村的那个红棉袄，80年过后以后，老太太重新穿上挎的篮子走在去看她丈夫的路上的时候， 嗯， 大春了 啊。 电影大寒啊，刚刚张导也介绍了，这是一部集记录和叙事于一体的，这当中呢既有张双斌老师的本色出演作为一个人物线条，但其中也有演绎的部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让那些老人反过来演他们年轻时候的样子，这就有像许巍这样的年轻的女演员再重新演绎他们。其实我特别想问许巍的是，就像我第一次走进电影院去观看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22的时候，我真的怀疑自己看得懂吗，理解得了吗？但是你虽然觉得是他们真的很可怜，就像刚刚张导说他们是经历过大苦难的人，但作为我们毕竟是生长在这一辈的年轻人，你要饰演这样一个角色，你觉得自己真的理解他们吗？ 啊，真的对我来说挺难的。 嗯， 因为其实最早接触到这一部分历史，我们应该是从历史书里面， 对， 但是历史书里面对这一段受害者其实就是轻描淡写就略过了。 嗯， 然后包括我们后面接触的影视作品，里面让我们认识的更多是那些英烈， 嗯， 就是他们比如什么董存瑞啊、黄继光啊这些，嗯，但是对于受害者涉及到的还是比较少的。 嗯， 然后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看了剧本我很感动，我觉得我可以，然后我就做我自己的努力嘛，去查了一些文献，然后包括跟导演去沟通，导演给了我很多的指导。 嗯， 我在看这些东西所有的过程中，我都特别心疼，我觉得我经常在哭，不停的在哭，包括我去看那些老人的时候，我都已经做好了准备，说我一定不哭，因为我怕他们看到我哭他们心里会难受 啊， 但实在是忍不住。 他忍不住，当老太太第一句话那种， 他说你来了， 很担你们来了，他就受不了了。 哦， 就像许巍刚刚讲，他说孩子不要像我们年轻时候太苦了，他还是希望自己今后包括像现在的社会大家过得越来越好，他希望苦难不再重复。 所以 对， 当时许巍你就是去看这些老人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哪些东西是让你最触动的？ 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就是在，他们现在都是在那个鱼线吗？ 嗯， 因为我们见到那两个老人都是在盂县， 嗯， 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个张仙兔老人，他现在已经不在了，然后只有一位我见过的那个草黑毛老人他还活着。 嗯， 我记得就是一个小屋子，就是收拾得很干净很利索，然后老人腿不好， 嗯， 已经走不了了，就坐在那个炕沿上。我以为他会跟我情绪会比较激动的去说一些去形容他们当年的那些事儿，其实并没有，他特别淡，他拉着你的手，就像跟你是他孙女儿一样，跟你唠家常，说哎呀，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样，然后我有过一个孩子是日本人的孩子，然后我们就到那个河边把那个孩子摔死了，我 啊， 特别淡， 就像讲的不是自己的故事一样， 对，那是个孽种， 嗯， 是生出来以后他妈妈扔到河里了。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张双斌老人，您接触了100多位现在的这个慰安妇的老人，就是哦，我现在看到许巍眼眶已经红了，就不能提这段事情。包括像您现在的神情，可能大家如果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您特别的震惊。您是怎么去缓解自己内心？其实我们都知道，这种苦难的东西你不能接受太多，因为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讲，我不是一个情绪很好的消化者。您怎么来消化这些情绪呢？ 这个说起来就惨了，有一句话就是说我的泪已经流干了 30多年了， 对， 我记得就是刚刚说过的，在那个侯东啊的时候，我曾经讲故事一样的告诉过张导，就是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他哭，我也哭，而且是晚上把灯拉灭的时候，才见起他这种痛苦的往事。 而且 在这段呢，开始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拍了这么几个镜头，我哭，他也哭。 我说一个，这个老人跟他道开这些心里的苦难和屈辱的时候，他等了整整十年 啊。 因为很多老人不愿意说， 对， 因为太多人想来问了，老人可能要需要先跟你建立起一个信任，他不知道你到底是想要听一段故事，还是真的想要感同身受的去理解他，去帮助他。 十年的时间， 所以说那会儿的，完了等一天，老人没开口。后来以后天晚了，完了老人啪把灯关了，在他心里来说，这是一段见不得人的事儿。 哦，然后他把灯关了，开始跟您说。 实际上在四年当中啊，他内心的苦比我还苦得多，他先说不敢说，该说不敢说，他内心里头每天都在念叨着这些事情。 很煎熬的一种感觉。 那您刚才其实静宇也问您了，您这些情绪您接受的如此多，就像我们看到许巍，其实真的是，许巍已经这个演了，已经哭得止不住了啊。他其实因为你可能参与演了这个电影以后，你对接触过这些老人，他们的这种经历，他们的这种人生态度，可能已经很轻易的就能触动到你了。然后那你更何况我们说张老师，你30多年跟他们在一起，你怎么排解这些呢？我听说你喝酒。 对，实际上呢也没有排了。现在昨天在北京大学的那个专家碰面会，我再一次还流了泪。排解的话呢，就有人说借酒消愁，我也真正体会到这一点。在那时候我记得是每次喝要喝那3斤白酒，那时候都是62度以上的北京二锅头。 三斤白酒。 对，大部分都是要醉了。还要抽2包半烟。对，半夜的睡不着的时候，干脆就披上大衣，到那学校外边有个大河坝。河水流，你再把它停河水流，眼睛里流泪，心里头熬煎，就这么过了几十年吧。 您，那张老师，您是一个当老师的人啊，您又做了这样的事情，您的家人理解和支持这件事情吗？ 我的家人不理解，但是他们也是看到这些老人受这样的过去，受这样的苦的时候，也愿意让我来做这些事情。 导演会在电影当中有展现老人的这一段。 他那个生明老师呢，更多意义上我觉得这个心路呢是用一种旁白。在这个电影当中我并没有给他设计很多台词。所以说这些他的东西不是说我们从嘴上表达的东西。 对， 所以说张老师就是他最难的那会儿，我跟张老师聊过，我是就是官司输了，本来答应好好的东西，完了以后包括家属呀，很多人这个社会啊对他不理解，甚至指责谩骂都有。我说那会儿你想到过死吗？他没有，我死不起。 其实刚刚张导跟我们提到了一点是，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或者跟这个历史事件没有直接关联的话，我们在想说我们是以看待一段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但可能对于当事人或者更多是受害者们的家属，他们没办法以这样的眼光，他们觉得说你为什么要来打扰我们，或者本来大家都不知道的，你现在搞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对，是 会有这样的不理解、指责或者谩骂吗？针对您张老师？ 有的，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少。 也有人这样说你。 对，在展导这个电影表现中也是专门有这一个小雪的这个镜头。 也有。其实我想问一下，当您那些年去打官司打输了的时候，那些老人是什么反应？ 这个老人反映的话，就是还是把这个痛苦延展了多里，因为在之前他们知道这个大官司十分的不容易，在我开始就是动员他们去打官司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不容易不容易，是我跟人家夸下了这个海口，正因为这个海口夸下来，所以三十年呢我必须承担这个责任，翻不下来了。 哦，张导，您刚才也说，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说有一些是半纪实化的一些手法，那在这里边还会出现一些这些老人们的生活状况吗？我们能看到吗？ 没有。 哦， 没有了，这个说有是剧情了。 哦， 这个不是纪录片，纪录片的部分就是张老师一路走来的一种心路。更多意义上，就是老人们的这种心路是一种剧情。有演员，咱们那个鲁元老人，就是鲁元老太太，是他的老年大妮儿。许巍呢是青年大妮儿。刚才说到许巍了，就是说生活在今天的孩子们，他很难去想象到，这还是许巍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当老人很淡淡的说了一个，他就 绷不住， 崩了。出来以后哇哇的对着墙哭了半天。所以说这个大韩的我们拍摄中间的时候很少有沟通。这个剧组很少有笑声。所以是整整两个多月。其实在今天来说许巍也在，我真的像这些许巍、二妮儿的扮演者、兰花的扮演者，我真的是我致向他们致敬。真的向他们致敬， 也向您致敬。敢于触碰这样一个题材，然后以电影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既然是电影，而且是以纪录片完全不同的手法，我们需要运用的电影的语言就有很多了。比如说摄影方面、美工方面、音乐方面，您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摄影啊，就是摄影，我跟那个摄影老师叫孟小青。完了我们俩就沟通了。因为作为这个电影来说，我说你不要给我玩什么花架子。不要采取一些什么华丽的技术手段，一个画面扣上给我扣死了。所以说我觉得镜头的张力并不是技术带来的，而且是镜头的内容。所以说我们一贯遵循了这样一个创作思路。我们至始至终这样过来的。 而且我要再次跟大家说啊，这部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叫《大韩》，在这部电影当中，既为大家展现了那段历史，也为大家介绍了张双兵老人他是如何从29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 年轻的 小伙子，到现在满头白发苍苍36年在干的一件事情，包括这36年来他的心路历程，他这是用16年的时间和日本去打官司，他所经历了一些什么，都在《大韩》的这部电影当中。现在这部电影呢，明天算是正式的已经开始上映了。大家也应该都会知道，这样一部电影，我相信一开始的排片率不会很高啊，因为这个很多原因大家也都懂的。那我们倒是希望各位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用大家的支持，用大家的口碑，用大家的自来水，去为这样一部电影，去为这样一群电影人去加油啊，去到电影院当中去支持他们。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片尾有一位唯一受害老人，叫唯一生健在的受害老人，叫曹黑毛的，他已经96岁的一个新生。我想请许巍把这段话跟大家 能以你的语言来表达一下。 对对对，让大家这位老人，已经96，等于是只有他现在还健在。 他健在，所以说2015年拍完以后，老人96岁了。 他说当这段话的前提是什么？跟大家先 前提就是这个影片拍完了。拍完以后是就是张老师呢，就像我现在就是我跟张老师这么多年的一种也是一种心路的发生。一开始就是一个你是我被采访的对象。后来以后是朋友，到今天了，我觉得他不仅仅是朋友，我更多意义上也跟他一样，像老人们尽可能的去经常去看看他们，就让他们生命最后能装上一点温暖。其实最后完了以后去曹黑毛家老 然后去看他的时候，我正好带着机器就聊起来了。 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没听一听，一个经 话作为我电影的结尾。 好，各位，大家可以想象，因为96岁经历过如此大难的人，他会说什么呢？接下来请许巍为我们大家带来。 官司赢不赢吧，都死了。娃子们，你们以后可得把咱家的门看好了，再不能让人家说踢开就踢开，说进来就进来。 一位96岁的老人，这也是我们这部电影最后的一个结尾。大寒， 对，哎呀，其实这个听完了这句话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受，反正我是有点，确实是，大家想象，可以走进电影院，然后去看一下这位老人他是，如何的去， 对，大家现在拿出手机来，其实就可以买预售场的这个门票了，真的去影院当中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张双斌老人这36年来的经历，感受一下许巍以他自己的感受去对大妮的演绎，以及感受张月平导演给我们带来的他的满满的诚意。 好，今天晚上再一次谢谢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对对对，希望大寒能够受到大家的喜爱和关注。好。谢谢张导。 其实我想最后想说一个，就是大家进电影院吧，因为张老师的这个步伐并没有停止，所以说我觉得走进大院看看大寒的时候，就是让他感觉到他不是孤军奋战。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静瑜。 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